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零 August 六五玩家。 咁啊，最近咧就啊 ，P.S. 有个大作啦，我谂系好多我哋呢啲啊八十后嘅回忆嘅一个作品嚟嘅。 你已经死了啦， 系啊，你已经死了。大家睇到呢一句啊经典对白就知啊，北斗之拳。咁啊，有啲人叫北斗神拳啦。咁、就同呢一个人中之龙啊，同样系一个非常之受欢迎嘅系列嘅游戏嚟嘅。咁就嚟咗个 crossover， 就叫做人中北斗。 人中之龙咧，其实就系讲紧一个主角，佢系呢个即系日本。本嘅嗰啲黑社會嘅大佬咁樣啦，一開始唔係大佬嚟，其實，不過後屘成為咗大佬啦。咁就講佢點樣爬上去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咧，佢就唔同香港嗰啲黑道片有啲唔同嘅，因為佢就係講個主角咧都好有正義感嘅，即係純粹為義氣先進入咗個社團。咁人中之龍都而家出到第六集噶啦， 係啊，而且都好受歡迎嘅真係。 佢有零添嘅，同埋出咗好多衍生咗好多外傳啦，又有打喪屍。而家乜鬼嘢都打喪屍， 同埋最尾嗰集好似話好感人噶嘛。 係，因為其實咧個故事咧就講述佢就有個即係青梅竹馬嘅女仔朋友咁啦。咁然後就之後嗰個女仔朋友就同咗佢個朋友。 系呢个错综复杂嘅啊呢个关系， 唉咁总之最后咧就佢暗恋嗰个女仔就留咗个女俾佢，个女又唔系佢嘅，即系你当个即系当你暗恋嗰个女仔就唔知点样离开咗啦，就临走前咧就留低咗个托孤啊，就托咗个孤俾你， 系 咁咧一由第二集开始咧到第五集咧都系讲你同嗰个靓妹嗰个细路女嘅即系情感关系嘅，咁一开始一直以嚟咧大家 fans 都谂紧，喂其实佢应该同嗰个小朋友小妹妹一齐㗎啦，最后会。 即係长腿叔叔嗰啲故事。 係啦，长腿叔叔点知第六集呢真係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咁你养育咗多年嘅小女孩就突然间话俾你知佢有咗。咁其实成集嘅故事就係搵边个係老豆嘅。其实感人嘅最尾，即係如果你係 fans， 你係由第一集开始玩戏呢，你都好感人，因为我都好感人，即係我真係想直接就杀咗佢老豆嘅，即系直接杀咗嗰个小女孩。 睇出你嘅怒气啊！咁啊，系啊，咁啊，呢一个嘅即系古仔啦。咁其实同呢一个北斗之拳啊，都有少少不谋而合嘅。因为其实嗱，喺呢一个新嘅北斗之拳啦，咁就 crossover 呢个人中之龙咧，就叫做人中北斗咧。咁其实初初大家都会谂啊，究竟即系北斗之拳如果变咗做人中之龙嘅玩法会系点咧？咁啊嗱，即系如果大家有睇过北斗之拳，我谂好多即系八十后啊、七十后嘅朋友一定知呢一部作品啦。咁可能有啲即系年纪轻啲嘅朋友未必睇过呢一部作品。咁其实佢讲紧即系1966年咧吓、即系呢个世纪末嘅时候啊，因为即系打仗啊嗰啲嘅核污染啊，就搞到即系其实已经系面临呢个末日噶啦。咁喺末日之下咧，其实就仲有一啲嘅人类咧就残存，就死唔去。咁啊，嗰阵时候咧就成为一个乱世啦吓。咁喺呢个乱世当中咧，咁啊男主角啊权四郎咧，咁就其实就因为喺佢即系之前啦，就佢嘅女朋友啊，有少少似系啊，即系啊人中之龙嘅男主角咁噶啦， 同生一马 系啦，同啊同生一马都有啲似嘅，就系咧佢即系同佢嘅女朋友咧，就因为俾人抢走咗，咁佢又俾人打低咗。咁於是乎呢，咁佢就展開咗一段呢，就係想要搵返自己嘅愛人嘅故事。即係喺呢一部嘅遊戲作品入面呢，咁當然就 即系个故事就改编咗不少啦。咁 不过咧，讲起呢人中系列咧，其实即可能我都知，即系佢喺游戏界其实都好出名嘅。不过有啲人可能如果冇接触过咧，就觉得佢系单纯嘅，即系可能黑道游戏咁样啦。但其实唔系嘅，因为咧我相信玩即系如果你玩咗打咗机十几廿年嘅话，你一定听过一只游戏咧叫做沙漠嘅。咁沙漠咧都系世嘉出嘅。沙漠系当年咧嗰阵时系未有 GTA 啊，即系冇一啲开放世界嘅游戏嘅。咁沙漠咧就系、是、第一，可以话系第一只日式游戏嚟讲咧，佢系真系 open world 嘅，真系开放世界嘅。你可以去玩你嘅主线啦，但你可以唔玩你嘅主线咧，你就去扭蛋啊，去玩 pair 牌啊，去赌场啊，即系佢好多小游戏喺只 game 度嘅。 嗯， 咁沙漠咧就一路出到第二集之后咧，就 kick 住咗一路冇出到啦。咁好多人咧都想沙漠继续出续集嘅，但因为之后有衍生咗多制作公司嘅问题啦，就沙漠一直 kick 住咗冇出续集嘅。而人中之龙咧，其实就系沙漠嘅传统精神续作嚟嘅，即系佢系用咗佢嘅概念，同埋用咗佢某部分嘅制作班底咧，去重生咗呢个系列。咁人中之龙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其实好多人玩人中之龙咧，系唔理个主线嘅。因为咧，佢入边系劲多小游戏嘅，例如你可以去赌场玩啦，你可以去佢最特别系开夜总会嘅，系啦，即系个主角就去经营一间夜总会或者经营一啲夜店啊咁样。不过大家听到咧放心嘅，呢只游戏咧。我可唔可以话佢好健康咧？都好健康嘅，因为其实游戏机上面游戏都 唔系应该 都唔会三级噶啦， 即系唔会太过露骨， 唔会太露骨嘅。 咁但系佢入面有冇少少即系热辣辣香艳嘅场面咧？有少少啦。咁但系即系类似系你睇啲好性感嘅相咁样样。 系啦，例如咧佢入边有，因为佢个即系个场景设定就喺一开始就系70年代、80年代嗰阵嘅。咁嗰阵就有啲打电话去同啲。即係比較香豔嘅女郎傾電話嘅嗰啲咁嘅活動，咁喺日本有啦。香港我冇試過啊 ，Kenny 你有冇試過啊？ 香港曾經咪喺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啊， 即係每六秒一蚊嘅， 係啦係啊嗰啲咯， 係啦嗱。咁喺呢只遊戲度咧係有翻呢啲情節嘅，即係你係可以你可以完全唔理個主線，你可以唔想再做黑社會，即係你唔想再喺社團做競爭噶啦，你淨係日日喺個電話隔離係咁打電話，又或者去夜總會開夜總會。 即系沉沦于呢个肉色之中， 系啦。 喂，咁但系我亦都记得咧，即系其实佢入面有啲小游戏好过瘾嘅，就系佢可以玩四驱车噶。 啊，系啊，同埋可以佢喺入边打机噶， 系啊，即系 你 打机噶。 游戏入边再打另一只游戏，因为你喺只游戏入边去嗰间机铺嘅话咧，你可以玩翻啲。旧嘅游戏嘅，之前就有一隻叫 VR 快打啦，即系嗰啲格斗游戏啦，即系其实成件事 系 好特别嘅。你喺只游戏入边去咗间机铺，再去玩翻只格斗游戏，而且嗰只游戏系完整版嚟嘅，因为同一间公司啦，所以佢哋冇嗰啲版权问题嘅。即系呢一只游戏，我谂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用咗另一个模式去创作咗一个真正嘅开放世界。咁、所以而家即系将人中之龙同埋北斗之拳结合咧、我相信有多 fans 都即系。是好新鲜嘅感觉，但我想问，会唔会佢原著啊权四郎有冇开夜总会噶？ 梗冇啦， 但系佢而家呢个呢一、个系有 嘅，但系佢其实佢改编咗好多嘅，即系但系我会觉得即系如果你作为系北斗之拳嘅粉丝嘅话，咁当然你玩嘅时候有归属感啦。不过我自己即系啱啱都有即系接触呢个游戏啦，都未玩到好后嘅，但系我了解啊吓，就系、是、其实去到后段咧，佢嗰个主线任务咧，因为即系改编咗好多啊。咁、如果你话哇系咪好贴近原著？你知因为之前北斗之拳咧都有出过呢一个无双噶嘛，咁北斗无双啊嘛。咁如果你话即系系咪好忠于原著嗰个故事咧？其实佢有剪咗好多嘅。咁但系咧，即系弥补翻嗰方面嘅不足咧，就系、是、佢有好多即系嗰啲所谓嘅小游戏啊，或者以往大家喺原著入边冇见过拳四郎嗰一个即系可能经营啊，或者系可能系 着晒西装咁样， 系啦、即系嗰啲你可能冇见过。咁呢一部作品咧就有一啲嘅新鲜感。带到俾你咯，不过即系当然啦，讲到呢部《北斗之拳》啊，都系一个集体回忆啊。除咗系本身入面嗰啲嘅画风啊，入面嗰啲嘅绝招啊，甚至乎剧情之外咧，主题曲亦都系令大家非常怀念。咁所以咧，呢、這个时间我哋先嚟咧，就系重温一下呢首《北斗之拳》嘅主题曲，转头翻嚟继续。 指先一つでダンサー ほど速くなる You are shy 俺のほど速くなるお前もとのさまよう心今熱く燃えてる全て溶かす無残に飛び散るはずさ闇を切り裂いて誰も二人の安らぎ壊すことできはしないさ引きつけ合う絆は離れない二度と 今个礼拜咧，我终于有一个发咗毛好耐嘅装置咧，可以攞翻出嚟啦。讲紧嘅咧就系 PS 嘅 VR 啊，即系我当年咧系真系投过100名玩家入去排队，去会展度排队。 我记得， 我前一晚就去排队， 我记得 买翻嚟嘅。 我记得嗰阵即系因为大家都对于呢个 VR 呢就觉得哇好新鲜啊，有好多人咧即刻就系嗰阵时候喺会展度展览啊嘛。好多人就排住话要有嗰阵时候呢 August 仲喺度问，因为我嗰阵时候我系有份去嗰啲地方嘅，咁我亦都有即系 Sony 有啲人都 contact 下咁样嘅，咁有 August 就喂你会唔会咩有啲咁排前啲啊，定系唔知点样样噶嘛嗰阵时候，咁但系你最后屘你自己都买到啦， 我咪就系前一晚去排队咪买到咯，但系我真系唔系讲先，买咗之后呢我系冇乜点样用过嘅，嗱讲翻即系而家 VR 嘅状况先啦。如果你买咗，我谂你同我都一样都系发紧毛噶啦。咁样未买，我话俾你知，而家即系游戏界 VR 发展情况系点啦。如果你系买咗嗰啲游戏机嘅 VR， 即系唔系电脑 PC 嗰啲嘅话咧，基本上你而家系真系好玩嘅游戏咧，就得枪 game 嘅啫，因为即系个投入感大啲啦。咁但系咧，而家游戏界出枪 game 咧，就好中意，都唔系好中意，基本上咧99%嘅游戏咧。都是恐怖游戏来的。咁如果本身你是不喜欢玩恐怖游戏、你又只是喜欢玩枪 game， 其实你是没有 game 玩的，你的 VR 呢就 放在 发毛的了。咁当然他都有其他啦，即例如有些就是给你坐一个轮即是扮你坐一个轮椅到推你入间即是疯人院或者精神病院，咁有些吓你咁样啦。咁但其实现在 VR 的主流呢主旋律呢都仲是玩的恐怖游戏的。咁我就没问题，即是我不是特别怕的，我是 OK 的。但是问题是喂大佬，你十隻有十隻都是恐怖游戏。你玩得多咯厌啦，同埋而家 嗰啲 VR 呢好多都系你坐喺度，其实你冇咩做㗎咋。佢系俾你感受个环境，即系好似你入咗间鬼屋咁样。 因为其实我以往都有体验过嘅 VR， 因为嗱嗰阵时候呢啱啱开始就冇咁多呢啲游戏呢就即系发售㗎嘛。咁所以呢你唯一可以比较容易体验到 VR 游戏呢就系嗰阵时有好多嗰啲展览啦，咁就好多 game 俾你去试呀。咁其实你发现呢大部分嘅 game 都系因为佢系要你企喺度。 咁你咪用嗰个手杆啊，你咪喐咯。咁其实你又要企喺度，因为你要保持一个距离。咁但你望左望右，你会见到你置身于喺嗰个 virtual reality 嘅环境入面嘅。咁我发现咧好多游戏都类近系大同小异噶啦玩法。你企喺度，跟住你周围望嘅时候咧，你系其实表面上你好似好多互动，实际上你企喺度系唔喐得咁滞噶。 好似一个木乃伊俾人绑实咁样咯。 系啦，咁但系就我玩嗰啲即系比较系。即系剧情类多少少嘅游戏咯，例如话咩蝙蝠侠啊，又有一只我记得咧，好似啊，你唔知去到一个外星嗰度执行任务啊， 补习老师嗰啲啊嘛， 补习老师 讲起补习老师嗰度，我先激起，真系唔好意思，点都要俾我讲一讲，就系嗰只 summer lesson 啊，就我谂大家明噶啦，讲补习老师边知边只噶啦，先唔好讲佢尺度问题，因为你知其实游戏机咧，即系嗱呢只游戏好明显就系想卖弄少少，即系有少少好似面红耳赤嘅感觉咁样啦，即系同啲。学生有近距离啲会互动咁样啦，你都明咩方向啦。但系咧，其实游戏机本身咧系有好高嘅审查标准嘅。 系啊， 系啦，基本上你有少少过火位都唔得噶啦。所以嗰只补习老师最尾咧真系变咗个补习老师。我话咩先？你唔好幻想你同个学生有啲咩近距离接触，冇噶。你真系教佢读书噶咋？大佬，你个宣传片唔系咁讲噶嘛？我买翻嚟， 我唔知佢宣传片点讲， 唔系咁谂噶嘛？ 我唔知你点谂。 你就系问十个买咗呢只游戏嘅， 我就系谂住点样学习成为一个补习天王咯。 原来系 就系咁样样咯，点样样成为一为人师表啦？ 同埋即系最恐怖就系咧，佢入边啲问题我系唔识答嘅，系啊， 因为佢因为你才疏学浅啊嘛，你自己去增值一下先啦，你先玩呢个游戏啊嘛。 真系好嬲，喂，嗱咁又唔好咁讲，好多女仔朋友，公司都系，其实之前公司有啲女同事咧系买咗特登买嚟体验下，即系其实系大家想体验下点样。嗰、那個 VR 嘅環境點樣沉浸喺裏面啊？ 喂，但你講咗咁耐 VR， 其實你係咪講話即係最近係咪有啲唔係恐怖遊戲玩下啫？ 我就想講咧，最近終於我攞翻出嚟咧，就係即係有隻叫 Battlefield Team 啦，其實即係槍 game 嚟嘅，就係、是、你兩個玩家，你可以當然你冇人同你玩，你咪自己同 AI 玩啦，同電腦玩啦。佢係一隻類似 Call of Duty 嗰種背景，即係現代戰爭背景嘅。射击游戏嚟嘅，即系终于等咗好耐咧，系有一隻射击游戏，唔系恐怖 game， 因为你知道有啲人听我你屋企有 VR 咧，佢就想上嚟玩噶啦嘛，但佢上嚟咧，佢就唔敢玩恐怖 game 嘅，咁佢变咗上嚟就冇嘢做噶啦，即系如果你都系一啲中意玩射击游戏，或者你有部 VR 喺屋企，好想佢重光嘅。但系你唔玩恐怖游戏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呢排就出咗一只即系叫做 Battlefield Team 嘅即系射击游戏。咁我觉得系个投入感系 OK 嘅，即系我觉得佢好适合玩射击游戏，同埋佢解决咗一个最重要嘅问题就系、是、咧射击游戏我哋平时如果电脑或者游戏机玩，咪自己控制个移动方式嘅。咁但系你 VR 即系碍于机能所限，你行其实佢唔会行噶嘛。系啦，系啦，咁除非你有啲其他装置啦，系啦，但一般情况之下系唔会嘅。咁如果你戴住咗 VR， 但系你又控制佢行嘅话咧，因为人脑同你，即系因为我哋平时个视觉唔识自己行啊，即系会配合唔到，就会令到你头晕啦。咁呢只游戏就用咗一个比较聪明嘅方法去解决咗呢个问题嘅，就系佢平时系唔行得嘅。大部分时间咧，你都系企死咗喺度嘅。但系佢用咗个特别嘅移动方式，就系当佢移动嘅时候咧，你个视觉会由第一身变成第三身，佢唔使成日喐嘅。咁、当你变咗第三身之后咧，即系至少我体验咧，我平时即系如果你第一身喺 VR 度行咧，都会有少少晕嘅。但系佢当移动嘅时候，掹走咗个人，变咗第三身嘅时候咧，嗰、那个晕嘅感觉咧就减轻咗好多。即系如果你部 VR 发毛咗好耐咧，尝试下攞翻出嚟啦，同埋其实今年咧都有好多 VR 大作嚟紧会出嘅，即系作为一个 VR 用家，我真心希望 VR 唔好好似以前嗰啲 Kinect 啊， 系咯，即系大喇喇都2000多元买咗翻嚟。不过其实你问我，我觉得佢唔系好掂噶啦呢排，即系 VR 个销情，因为你有几间厂咧都出咗啲租用 VR 嘅服务啊，即系俾你体验咗先，免费俾你试咗三十日先，然之后再去买，咁你知道佢免费租得俾你。好明显佢销情就唔系咁理想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 ，August， 乐活玩家。 另外一部呢，即係喺遊戲界我諗啊集體回憶嘅作品呢，嚟緊又有新一輯呢，就會喺呢個三月份呢同大家見面啦。 係啦，講緊三月份如果我最期待嘅遊戲呢都一定係佢㗎啦。講緊嘅呢就係超級機械人大戰啦。 係啊，咁嚟到呢個 X 係咪， 係啦，今集叫 X 啦，都唔知數點數佢第幾集啦，已經十幾二十集啦已經。 係啊，咁其實嗱，真係講真喎，機械人大戰呢，我唔係集集都有玩嘅。 嗯。 我玩到中间咧都断断地添嘅，其实咁，但系我谂玩呢个游戏咧就冇乜关系嘅，即系你又唔需要话承接翻上一集嘅，你只系知道就系话，究竟喺呢一集入面咧有啲咩机械人出现啊，系会对你嚟讲有一个吸引力咧？ 系啦，因为其实咧佢即系每一集之间咧，久唔久有少少拉楞嘅，但系个拉楞其实你可以完全无视咗。我话俾你知，剧情通常都系咁噶啦，唔同世界嘅人咧，唔知点样俾人吸咗个黑洞度，跟住就面对一个唔知乜乜乜敌人，跟住所以大家唔同系列嘅机械人咧都要联手一齐去对抗嗰个敌人啦。通常都系咁。 系或者咁样样，我先补充少少，因为可能啊，当然即系如果有打开机嘅话啊，咁就一定有听过机械人大战呢一个游戏啦。咁，但可能有部分朋友啊唔系好清楚，冇打开机嘅，咁可能讲少少。其实超级机械人大战咧就系一只嘅类似系战棋游戏啦。咁简单嚟讲就系话，即系好似捉棋咁啦。一开始玩家就行，咁啊每一只机械人可以行下，可以有一啲嘅即系行动嘅，佢可以行啦、移动啦，可以系攻击啦。咁佢行晒之后咧，就到电脑行噶啦。 一人一个回合咁嘅， 一人一个回合咁嘅，好似喺棋盘上面咁样玩噶啦。咁嗱，咁而通常咧呢一个游戏咧，即系最吸引嘅地方就系因为以往大家可能例如话玩机械人即系作品，咁你可能 Gundam vs Gundam 就净系得高达嘅啫嘛。 即系你高达就净系得高达。 系啦，高达就系高达，咁其他机械人其他机械人啦，咁。 系个 Eva 就净系得 Eva 咁样，咁全部独立嘅。 系啦，今次但系呢一个嘅即系机械人大战咧，就系打破咗个先河，就系，除咗高达之外咧，一开始啊，即系元祖啊，盘古初开嘅时候咧，咁啊，即系佢集结咗呢一个铁甲万能盒啦，呢个三一万能盒啦，呢个高达啦， 即系呢三个系列就叫做元祖最基本一定要有嘅三大系列，即系机战三大系列啦。 系啦，咁就由嗰阵时开始慢慢就一路演化，咁当中又加入咗好多其他唔同嘅机械人落去啊，咁曾经嗰啲咩合体机械人啊、六神合体啊嗰堆啊，跟住后屘又加咗一啲最受欢迎嘅机械人啊 ，EVA 头先啊 ，Orbit 就睇过啦。 其实基本上咧，你 up 得出嘅机械人咧， 都 大部分都曾经喺呢只游戏度出现过， 即系未必喺最新呢一集，但系以往嘅作品入面都应该有出现过嘅。 因为佢都出咗，我谂二十集以上噶啦。如果你净系计正传都应该有。咁你每一集佢啲参战作品都唔一样嘅，即系有时候就可能会有勇者特急啊，有时候又会有天元突破啊，跟住有时候又会有宇宙战舰大和号，即系呢啲你噏得出嘅名咧，佢都曾经出现过喺度噶啦，但佢唔系集集有嘅，所以佢每一集咧嘅参战作品都唔一样嘅。咁有一啲人咧就睇个参战作品去睇下卖唔卖，即系例如我本身好中意高达嘅，不高达一定有嘅，例如我好中意天元突破嘅，咁我见到有天元突破先买，都有呢啲玩家存在嘅。 系，但系呢一部游戏我觉得犀利嘅地方就系咧，佢就造就到有啲本身唔係好多人知嘅机械人都开始广为人注意。嗱，其中一部我諗即係我自己因为呢个游戏呢我喜欢上嘅一个机械人就係呢一个风之魔装机神啦。咁呢一个我记得即係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啊，呢部机械呢其实你见到佢样呢，你係从未见过，以往喺啲电视作品啊、漫画作品你系未见过噶。咁但系咧，因为佢出嚟嘅时候啊，佢嘅动画做得好靓啦，再加上佢嘅招式又好靓啦，咁啊，即系令到你开始咧会系留意呢一部作品。而呢一个游戏入边咧，将呢一个角色同埋机械人咧，亦都衍生咗其他作品出嚟噶。 系啊，喂，讲紧呢只游戏咧，其实一开始因为如果喺日本啦，你本身系画一啲机械人漫画、动画嗰啲咧，你又唔系好出名咧，其实嗰啲作者咧就好恨，希望呢一间游戏厂商咧可以将佢哋嘅作品包揽入去机战度嘅，因为真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令到一啲比较即系沉寂啲或者冇咁出名嘅机械人咧为大众所认知嘅。但系另一方面咧，如果你已经系上咗岸啦，即系你有啲好鬼出名嘅机械人作品嘅即系监督啊、作者咁样咧，你都会好恨佢嚟。approach 你好恨嗰间游戏厂商嚟问你买版权嘅，因为你就可以叫到个价 好高啦。咁所以慢慢咧衍生咗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捧紅咗佢，佢下一集咧就嗌價高啲。咁同埋老實說，你要創作一個即係新嘅機械人動畫漫畫都要啲時間噶嘛。咁、所以尤其是佢而家出咗咁多集之後咧，其實開始有少少飽和啊、變相咧呢間公司每一集要出嘅時候咧，買版權嗰度出現咗好多問題。佢而家咧你對比再早期啲嘅作品咧，佢而家每一集包攬嘅參戰機械人咧係越嚟越少嘅， 係啊， 因為佢其實佢最多錢咧就係花咗喺買版權嗰度，咁而家佢可以買少一套，佢個製作費又少啲，咁、但係當然啦，佢同時間都會開發一啲新嘅，即係從來冇合作過嘅作品咁樣，但係即係對於遊戲，即係對於玩家嚟講，當然係佢希望每一集都包得越多越好啦。 因為其實你睇呢個遊戲咧，佢都畢竟有自己一個嘅框架限制咗，係就係佢個遊戲本身嘅玩法係咁啦。咁你就算個畫面點樣豐富都好啊。咁但係佢就本身係咁樣㗎啦，即係你個動畫整得幾靚都好，其實佢嘅要求質素唔會好似你話你玩槍 game 啊或者 RPG 啊，唔會去到嗰個層面嘅。咁所以變相就係佢可能唯一即係最用佢錢嘅，就好似 August 頭先講啦，就係、是、我買版權，即係睇下邊一啲嘅即係機械人或者動畫啊或者一啲嘅漫畫嘅即係廠商呢，即係嗰啲公司呢，佢哋將呢一個嘅作品啊嘅批嗰、那個版權批出嚟呢，嗰、那個價錢係最貴，咁你亦都開始見到點解喺呢一部最新嘅作品入面，其實我自己啊睇完今次個機械人嘅 list 咧，有啲咧其實都吸引嘅，因為例如話佢今次加咗以前從未見過嘅魔神英雄傳落去， 其實好多人都熟噶啦，即係平時講話機會嚟啦，飛雲 係啦， 就係呢一隻遊，就係呢一套作品 嘅。係啦，咁其實喂講真，魔神英雄傳大家以往唔好講話機戰啦，你基本上見佢嘅遊戲都唔多添啦，咁係啦，即係你即係如果本身即係中意開呢一部嘅作品嘅話，能夠喺遊戲入面都見到佢出現嘅話，仲有機會咧，即係可能佢同其他機械人打起上嚟嘅時候，重温翻佢嗰啲嘅絕招、哦。 而且通常咧呢隻遊戲咧，如果係新參戰作品咧，佢個氣氛會特別重嘅、即係如果今次即係《魔神英雄傳》即係少數咁樣參戰嘅情況之下咧，佢好大機會係主線故事其中之一。咁所以如果你係佢嘅 fans， 你即係想玩想買，吸引力又高咗啦。係 咁嗱，而高達嘅作品咧，其實喺呢一部嘅即系最新嘅机战入边咧，都系有唔少即系嘅机体亮相啦，可以话 都冇计啦。高达喺日本机械人动画占咗咁重嘅一个地位。 好，但系其实高达其实佢有另外一个，亦都系因为机战开发之后咧，咁有另外一个类似吓参考咗机战嘅游戏叫做 G Generation，G Generation 啊嘛，世代啦或者叫做。 咁佢自己都有一系列嘅，又系高达战棋嘅玩法噶嘛。 类似嘅玩法，不过佢个即系佢个限制就佢净系会出高达嘅， 系啦， 咁但系对于某啲人嚟讲系好嘅，即系有啲人其实除咗高达之后就唔中意其他机械人噶嘛，佢唔知嗰啲咩嚟，佢反而仲觉得喂，净系得高达仲好啲， 系同埋佢再 in depth 啲咯，佢再多啲高达嘅机体喺入边嘅， 系啦，即系睇你点睇啦，但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有唔同嘅机械人参战咧，个吸引力系大啲嘅。讲开咧，其实上一集咧，即系比我岔开少少讲，上一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啦，佢只游戏叫超级机械人大战啦，但系上一集咧就为人诟病咧，只 game 改咗名嘅，即玩家幫佢改咗名啦，就叫超級戰艦大戰嘅，因為咧上一集個主線咧就係宇宙戰艦大和號，係首次參戰嘅，即係大和號，即係 大和號喺日本嚟講就係即係一個又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作品啦。係 啦，咁但係你即係睇過你都知啦，宇宙戰艦大和號咧其實就冇乜機體嘅，佢個重點咧 就係嗰架戰艦啊嘛， 戰艦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冇機啊，你明唔明啊？咁佢又係主線，咁主線咧。就會經常出場，同埋嗰部機會特別勁嘅，同埋隻 game 玩到最後咧，你其實只要改爆部大和號咧，你一部大和號可以清全場噶啦、你係其他機係企喺隔離睇戲嘅啫，就俾人恥笑佢為即係變咗超級戰艦大戰，完全唔使用機械人。咁我希望咧佢今集可以改善呢個問題。 不過咁、機戰不嬲都有少少係咁，就係咧你如果某一兩架機體咧係好強勢好屈嘅話咧，通常都係啲資金咧嗱，因為佢咁嘅，你每過咗关之后咧，咁你会赚咗好多钱嘅。咁啲嘅嗰啲嘅即系嗰啲嘅资金啊，嗰啲嘅钱咧就系我嚟俾你去即系 upgrade 某一啲嘅机体啦。咁嗱，有啲玩家嘅 approach 就好得意，佢就好即系摊开嘅。咁啊，即系自己中意嘅机体咪 upgrade 下咯，等佢打起上嚟嘅时候容易啲啊，即系可以预驾到嗰场嘅赛事啊嘛。咁但系有啲咧就净系啊， 谷死一兩步嘅啫，即係有啲好屈嗰啲咧。以往我印象就係咧，通常你谷死一兩步嘅話咧，其實都係可以打橫嚟行嘅。係 啦，不過咧要小心啲，因為咧呢隻遊戲啲機體咧，佢加入咗之後咧，有時會離開嘅，因為佢有唔同嘅。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咧嗱，衍生咗一個問題就係啦，如果我谷爆咗一兩步， 係 跟住嗰一兩步喺某個劇情暫時離隊， 係啊，即係唔知有幾話，忽然間話我要去唔知邊一度執行其他任務去調查。 係啦，佢之後會翻嚟嘅，但係你嗰幾話就冇咗佢啦。 系咁啊！ 咁就大件事啦。所以通常我都好唔会淨係得一两步咧，咁样好危险。同埋我会揀主角嚟升嘅，通常因为即系根据呢个游戏嘅惯例咧，主角嘅出现率就好高嘅，系啦。尤其是 叫咗主角啊嘛，老友 系啊系啊，咪都会消失噶啦，系好奇怪噶，佢即系无啦啦会有一两话晕鬼咗啊，唔知点样又话要养伤咁样。但系一般而言咧，你主角都会出现嘅，同埋主角就算废极咧，都有个谱嘅。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 ，August， 乐活玩家。 其实讲开咧，我觉得今次咧最新呢个机战啊吓，即系虽然有呢个魔神英雄传嘅参与啦，但系我觉得可惜啲嘅就有一啲即系大家好熟悉嘅，即系以往亦都好受欢迎嘅机体咧，今集就冇出现，即系例如三一万能侠啊，又或者系呢一个嘅 EVA 系列啦 ，Alpha 啲都冇点样出啦， 系啊，即系会可惜少少， 但系都系嗰个资金问题啦，佢要买到某个版权，佢就要放弃唔买某个版权。如果唔系佢个制作费太贵，咁都系一门生意嚟噶嘛。咁佢 咁我情愿佢放啲，不如放咁啲高达啦，但有啲其他机械人啦。 不过而家高达都少好多噶啦，以前基本上系半个系列，即系成全系列嘅一半嘅高达咧，都入咗佢个 list 度。而家唔系噶，而家都得几部嘅啫嘛。喂，不过讲开机战咧，其实佢即系我唔知道有啲朋友可能系即系以前玩开，跟住断咗一段时间啦。其实机战咧，佢已经系分裂咗两个系列出嚟噶啦。以前就全部机战机体都系啲现实，即系有真系其他作品，即系例如都系一啲现实你揾到佢嗰套作品， 即系比较家传户晓少少。 系啦系啦，咁但系佢后期出下，即系头先讲过嗰个版权问题啦，同埋佢每一集都有啲原创机体噶嘛，即系个主角啊，同埋主角啲朋友都有一啲呢只 game 自己创作出嚟。 通常都系主角啦，有时候佢仲要系即系有啲作品咧，系佢一开始就俾你拣有一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咁啊直头系创咗两部机体出嚟添。 系啦系啦，咁跟住佢储咗，就我头先讲过啦，出咗十几日、二十几集啦，咁所以储下咧好。鬼多原创机体咧，佢就分裂咗另一条 line 出嚟，叫做 OG 原创，系啦，就叫做机战原创。咁呢个机战嘅 OG 版咧，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佢系冇版权嘅机体入边嘅，即系全部机体咧， 就系佢哋自家 嘅，都系佢自家制嘅。咁如果你冇玩开咧，就唔知乜鬼嘢嚟嘅。 所以其实我真系呢一个我本身我真系唔知嘅。我有一次咧，我都系问 August 嘅，因为话说又系有一次行开啲 game 铺，好耐噶啦，好耐之前噶啦，又系行开啲 game 铺咧，咁我见到有个机战封面嘅游戏，咁但系望落去冇一部机体式嘅，点解？ 系 咁，我真系问阿 August 喂，点解？系啦，呢个机战 OG 是什么一回事？咁佢一讲嘅时候，我就哇系，即刻明白晒，就系佢话入边嗰啲机体全部都系即系原创机体嚟嘅。 系有啲人就好似 Candy 你咁样咧，即系可能以前玩开，跟住中间断咗咁样，佢再想玩翻嘅时候咧，有啲人就惨过你，佢冇问，佢直接买咗翻去咧，发现点解全部机。都唔識咧，嬲咗啦！即係如果你係玩開嘅 fans， 咁你 OG 你都 OK 嘅，即係你覺得啊，我都識呢部係乜嘢，嗰部係乜嘢咁啦。咁 OG 其實有個特色嘅 ，OG 個創作空間大好多嘅，因為佢冇咗個實體嗰個作品嘅即係限制啊嘛。即係例如如果你例如你想買一部高達，你唔可以幫佢加啲新招落去噶嘛。OG 特別在咧，佢啲招全部都好誇張嘅，即係招招都可以毀滅你半個地球咁滯嘅。即係佢講到啦，咁但係如果你高達嗰啲，你冇得。整到咁勁噶嘛，咁所以而家就即係分開咗兩個系列咧，我哋一個叫做版權機戰啦，一個叫做 OG 機戰啦。咁今次新出呢集咧，其實就版權機戰嘅，即係對於我嚟講，雖然我有玩開，我都覺得版權機戰吸引啲嘅， 一定係啦，係嘛？但係你又唔見得 OG 機戰係咪平一橛㗎？ 又唔係嘅喎， 係咯， 同埋 OG 機戰都唔少即係。都唔少人支持㗎喎，同埋頭先講過啦，佢個限制少啲，有啲人就鍾意玩嗰啲誇張啲㗎嘛，即係喐啲就毀滅你個北極，喐啲就毀滅你個唔知咩州咁樣，即係 我想讲咧，如果佢嗰个故事其实系写唔落去嘅，你两即一你过几关就毁灭咗半个地球，过几关毁灭咗半个地球嘅，冇得玩。 我又冇玩过啊 ，O G， 即系我通常咧，我见到O G 嗰个封面之后咧，我望一望究竟有咩机体色嗱，因为头先阿 August 讲过，佢话呢一个咧系用翻一啲以往啊，可能曾经出现过嘅一啲原创机体啊嘛。其实咁我机战都玩过啦，虽然唔系玩晒啊，咁但系都玩过唔少作品啦。咁于是乎我都睄下个封面，睇入边有几多部我系认得嘅。但好坦白讲，即系嗱，我唔知呢一个系咪即系以往啊，即系负责创作嘅团队啦，即系比较可惜少少嘅就系咧唔够深刻啊啲机体。你玩完之后咧，其实你对于嗰啲原创机体咧，某一两部咧我系有印象嘅，即系可能系较早期一啲嘅，我会有多啲啲印象啊，对于个主角个样都有多啲啲印象嘅。咁但系咧，大部分嘅机体真系你玩完之后唔记得，咁你唔记得之后咧，你好难再投入落去。因为嗱，其实我觉得机战咧，其实个玩法都系大同小异噶啦，即系你都系知道头先阿 August 提过嘅，就系、是、你都系唔知点样样咧，一班人咁样发现有个邪恶势力，定系唔知乜鬼嘢想统治宇宙又好啊，统治地球又好，咩都好啦。咁总之就一班人就系要谂方法，就系要对付佢啦。咁其实嗰个玩法都系好大同小异嘅。咁所以变咗我就觉得咧，如果玩机战嘅话咧，玩嘅唔系玩嗰个游戏本身嗰个玩法，而系玩嗰个嘅情怀。 情怀系冇错， 即系你见到咧，可能你中意嘅嗰个心头好嘅机体咧，走出嚟施放佢绝招，点样样咧去即系支援队友又好啊，又或者系击杀对面嘅敌人又好啊，你就有嗰股热血。尤其是你知，因为机战咧，佢本身喺入面咧嗰啲动画啊，近年尤其是添啦，啲动画啊或者嗰啲嘅歌曲啊，其实好有心思噶嘛。即系你见到个即系动画就起嘅时候咧，尤其是我哋成长于嗰个机械人年代嘅话咧，嗰啲热血就会涌晒上嚟噶啦。 系啊，不过讲开咧，其实今集咧都有几首嘅即系作品嘅歌曲咧，冇办法收录到落去，因为咧原来佢啲版权咧系好分散嘅。我买到你套作品嘅版权，唔等于我买到你套作品嗰套音乐。咁喺音乐同埋个剧情个版权分散的情况之下咧，有一啲作品你进入战斗画面，你原本以为会听翻嗰首歌嘅时候，佢就播咗第二首俾你听，但系冇办法，呢个真系真系版权嘅问题，就冇办法解决啦。咁如果你真系呢啲瑕疵你都接受唔到咧，其实有个解决方案嘅，就系、是、你同时间咧，你隔篱就摆部 M P 3机， 唔系咁搞笑啊嘛。 系啦，你进入战斗咧，就自己开翻嗰个战斗音乐，系好搞笑的。 真系感动啦呢一件事啊！咁啊嗱，呢一部嘅作品咧嚟紧都会同大家见面啦。咁当然，如果我哋即系入到手嘅话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呢一只嘅游戏值唔值得买嘅。咁啊，留待我哋之后揭晓啦。今日时间嚟到呢一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